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车承秀28号发表了谈话。谈话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在早日终止民族分裂悲剧、实现祖国统一的艰苦而充满考验的斗争中一贯坚持的祖国统一的主体路线和方针，以及在其过程中的胜利、成就和经验。的确，金正恩同志所提出的祖国统一任务和方针是民族共同的统一大纲，凡是希望北南关系改善、盼望祖国统一的人都能够接受和加以实践。我们记者和言论人都充满着火热的决心，要遵循金正恩同志提出的祖国统一思想和路线、任务和方针，努力尽到时代和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和责任。目前南朝鲜保守当局诽谤和重伤我们爱祖国爱民族的号召，说什么这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攻势，敦促来个实现无核化的真诚行动等，依然追求同族对抗活动。谈话最后表示，热烈号召南朝鲜的所有言论为按照全民族的要求和利益去改善北南关系，早日争取自主统一而努力尽到时代先驱、统一先导的使命和责任。